经历过的橄榄又热了些，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挪威，一下吃晕方案第十三的夜，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，花不得你疯狂的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，加一点请多一点，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，亲爱的不要追求美，讨厌这个世界，生命应该用早餐早餐般愉悦，不要再流眼泪，拒绝这个世界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邪， 你就是我的风笛，我将你的表情，我的风景口袋，学习的心意，自信你，不然可以。只要能听见，看着你笑容，再多困难都不算什么，天黑了之后有你陪着我，你记得声音。

戒指却想着电视，口袋的双手又眷恋不诚实，太过放肆。

Your love.

用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会四方。